这是来自一个民谣组合 One Two， 可能真的听到他们名字的人太少了哈，在百度上甚至找不到他们详细的介绍。但是说起实习医生格雷，但相信大家都会有印象了。那刚刚听到这一首歌 Got It Good， 还有就是他们那张 EP Best Friend， 就是当时的实习医生格雷的配乐。听到这些甜蜜的声音，我想到一个可以说是情歌鼻祖，就是王力宏。在很早的时候他唱的那一首《唯一》就开创了这样一个先河。那这首《爱的就是你》是他在2001年啊去收录的一首歌，也是非常绝的一首歌了，但听起来依然会让你觉得心里暖暖的。来自王力宏《

移动资讯的新车私家定制。 这里是 FM 九八六。 穿梭在五光十色的音乐世界中，体味不一样的音乐人生。繁忙都市，给你的耳朵做 SPA， 好感觉，简单不复杂。这里是音乐随心听。 来自潘玮柏，欢迎回到下半时段的音乐随心听，我是张婷。最近在一个综艺节目当中，潘玮柏是唱着刚刚这首歌对吴昕表白了。那相信如果你看了这个综艺的话，应该知道我说的是哪一个。那很多人都在猜测，到底是真心表白呢，还是说在节目当中去追求一个节目效果？这个评判要交给大家，也要交给时间了。总是需要一些新鲜的元素去打开自己全新的工作状态嘛。